我们现在把摸排完了之后，把多少个机构多少个点儿分布在哪里都摸出来了。我们现在已经把地图画出来，而且地图上这个点儿是什么，而且它是白的灰的，我们都就是内部都有标记，说这个机构这个点是在某某位置，它是绿的，基本没问题，也没投诉，对吧？但是这个问题是无证无照的，就是不仅把机构的点在这分布，而且机构目前的健康状况也在上面有标记。 为了做好校内课后服务工作，北京市中小学将提供3:30以后全覆盖的教育资源。冯红荣说， 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起，在全市要全面推广，就是我们要把这个时间覆盖到5天，就星期一到星期五托管服务课后服务全覆盖，星期一到星期五，而且每天基本要延到2个小时，原则上延到2个小时，5:30左右这样一个时间。然后呢，内容是什么呢？我们提出3个为主，第一个为主呢，就是说这个活动还是以校内为主，这样呢以体育、艺术、美育为主，这个老师呢可以答疑，可以个别辅导，但绝不允许集体上课。那么北京在实施这个的时候呢，家长是不收钱的，主要是通过政府来补助做这件事情。我们现在整个文件研制基本完毕，你从9月份开始起，在北京市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学校中普遍开展。 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刚也表示，在促进课后服务的同时，也会坚决防止课后服务变相成为集体教学或补课。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水平评估结果首次公布。据了解，专业学位水平评估试点工作于2016年启动，分别对法律、教育、临床医学（不含中医）、口腔医学、工商管理、公共管理、会计、艺术、音乐等8个专业学位类别进行评估。全国符合条件的293个单位的650个专业学位首选点全部参评，结果显示专业学位教育发展迅速，已占据研究生教育的 50% 左右。本次评估采用客观评价与主观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评估结果根据专业学位整体水平得分的位次百分位，将排位前 75% 的专业类别分为9档公布，前 2% 为 A 加类。昨天呢，清华国际本科班同学在办理报到手续，当天3800多名2018级新生来到清华大学报到，开启大学生活。依据清华的传统，以入学年份最末位命名 X 班作为每届学生的昵称。那么今年入学的新生即为8字班，8字班00后共有2784人。该校邱成桐数学英才班今年首次招生，有9人是从高二考入清华园。此外，今年呢，清华继续面向全体新生开设绿色通道，新生如因家庭经济困难无法凑足学费，可以直接通过绿色通道办理临时借款，顺利入学。北京十二中教育集团在22号举行了钱学森学校启用仪式。北京十二中钱学森学校是全国首个以钱学森冠名的完全中学，坐落在北京市丰台区东高地万源南里，毗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它定位金高伯特的育人特色，从诞生之日起就以传承钱学森精神和航天精神为己任。今年9月1号，钱学森学校将正式投入使用，迎接新生的到来。据了解，钱学森学校是北京十二中青全集团之力打造的一个基础教育精品校，学校以传播钱学森精神和航天精神为己任，秉承求真、崇善、唯美的教育理念。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苏小坤编辑、姚迪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红楼梦》，中国古代章回体长篇小说，又名《石头记》等，被列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一般认为是清代作家曹雪芹所著。小说以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以富贵公子贾宝玉为视角，描绘了一批举止见识出于须眉之上的闺阁佳人们的人生百态，展现了正邪两副有情人的人性美和悲剧美，可以说是一部从各个角度展现女性美的史诗。《红楼梦》分为120回成本和80回支本两种版本系统，成本为程委员排印的印刷本，支本为脂砚斋在不同时期抄评的早期手抄本。支本是成本的底本，《红楼梦》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在本周的二、三、四三天，我们为大家详细的去对《红楼梦》进行了解析，从阅读、思考到备考三个方面，向大家全面的展示了《红楼梦》。那么在第二时段，我们将会继续为各位带来《红楼梦》的备考篇。我们继续有请来自于北京二中的高级教师、东城区学科带头人陈慧莲老师为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学科的备考。上半段呢，我们讲了三看究竟如何去看红楼，那么还有一个四看究竟应该如何去看红楼梦呢？ 在这个时候呢，我想提醒同学们要注意连接故事，整体把握人物。因为高考的时候呢，人物方面的刻画描写的考点是非常的多的。《红楼梦》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形象塑造进行了一次历史性的革命，塑造出了一大批的高度个性化的艺术典型，这也是高考中常考的这样的一个重点。它与小说的人物类型化、绝对化的描写呢，是不太一样了。《红楼梦》里边的人物性格非常复杂而且丰富，作者严格的依照着生活的本源和他的本来面目进行创作。曹雪芹敢于如实描写，并不伪饰，他笔下的人物往往正邪两副，善恶相间，大部分是多侧面、多棱角、多变化的原型人物，真正打破了恶则无往不恶、美则无一不美的传统人物描写模式。就比如说王熙凤这一人物吧，王熙凤这个艺术形象呢，具有丰富性和复杂性两个方面。自《红楼梦》问世以来，在红学史上对王熙凤各种评论都有，很多人认为她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把王熙凤叫做女曹操，称之为胭脂虎，也就是母老虎的意思。在许多评论里边，有人说恨熙凤、骂熙凤、不见熙凤、想熙凤，这恐怕也是每一个《红楼梦》偏爱者都会有的一种感觉。可以说，如果把贾府中长幼尊卑、亲疏嫡庶、主仆等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比作一张网的话，那么王熙凤这个人物就是处于一个相对中心的位置了。那么突出这一人物的独特性，就要看他同各种各样的人物打交道，从这些情节内容里边去抓取重点。正所谓上有三层公婆，中有无数叔侄妯娌、兄弟姐妹以及姨娘婢妾等等关系，那么下面呢又有一大群管家陪房、奴仆丫鬟小厮等等。王熙凤同其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联系，都有矛盾，那么在这种关系下，其实就是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关系。按照王熙凤在整个贾府中的地位，他的辈分很低，他是孙子媳妇儿。那么为什么王熙凤这样的一个人物能来当家呢？这个原因呢，或者说是众多矛盾发展的结果。他有娘家的金陵王的背景，有贾母的靠山，有邢王二夫人的矛盾牵制，当然还有他本身的才干、欲望和主观条件。同时呢，这些都把王熙凤推到了火山口上，成了众矢之的，众多旧矛盾的结果又成了新矛盾的导因。它是一个《红楼梦》里边极其复杂的人物形象。我们同学们在阅读《红楼梦》的时候呢，要注意整体把握这个人物形象特点，千万不要以偏概全了。 您谈到了王熙凤，其实借由王熙凤成名的演员也非常多，因为这个人物在故事之中，在《红楼梦》之中描写的非常立体，但是越立体意味着它的角度越多，所以在高考中它会如何考到，这一点是我们同学们很关心的。我们应该如何去认识王熙凤呢？ 这两年的高考试题中呢，也考过《红楼梦》的一些人物分析，但是没有特别有针对性的考过这个人物，而且呢，这两年的这个人物分析考题呢，难度也不太大。可是今年我们如果考王熙凤可以怎么考呢？我想可以设计成这样，结合小说中王熙凤这一人物形象的了解，分析其半词，一从二令三人目如何理解。这就需要我们同学们 结合王熙凤在小说中的各处描写，真实地把握这句判词对这一人物的命运概括。一是着眼于她和丈夫贾琏的夫妻关系，看她的个人悲剧。一从呢，可以理解成出嫁从夫或言听计从；二令呢，能理解成执掌大权发号施令；三人目，可以指她的终被休弃。另外呢，我们也可以从她的仗势欺人，或者是权势削减、家族颓败的全局观看。令可以看成是王熙凤的历令智昏。那么第二呢，她的这个得势与失势，可能也象征着贾府的兴盛与衰败。从皇帝亲赐御匾到下令抄家整个过程，而休字也不必拘泥于一人一事，可以看作是万事皆休解。凤姐身败名裂，贾府靠山冰消，都是彻底的败落，万事皆休。两者兼容或者较为妥当，因为王熙凤这一人物本身就是一个关系全局的人物。《红楼梦》中，呼啦啦似大厦倾，昏参参似灯将尽，完全是大厦将倾、家族败亡的末世景象。所以王熙凤这个曲子呢，不仅是关系到她自己的个人命运，还关系到了她的家族命运。那么我想提醒大家的五看呢，就是重点看其诗词。这方面呢，在第二讲里边我们已经和大家一起了解过了，在此就不必赘述了。 《红楼梦》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文化，我们在节目介绍中也谈到了，《红楼梦》已经被誉为红学研究《红楼梦》，所以呢，如果要是不能体悟，也只是水中看月、雾里看花，对于高三的同学确实是非常需要重点认真的阅读跟思考，如何去找到其中的重点非常的重要。 嗯，确实是。像王国维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三种境界。第一，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当然，读红楼要读出这种境界，也恐怕需要穷尽毕生之力了吧。 其实您谈到的非常好，在读任何的书或者学习任何的内容的时候，想在一个专业里去下大功夫的时候，也会有一个先读一点觉得自己什么都懂，然后读得越多越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再到逐渐建立自信，成为这个学科的领袖啊，这个拔尖人才的那种一览众山小的这种状态啊，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上下起伏的过程。再说到回到这个高考考题上来，那么据我所知，在北京2016年颁布了这样的一个考试大纲，包括《红楼梦》在内的12本名著列入了必读必考的范围。人教版的教材虽然只选了林黛玉进贾府这一节，但是我们知道考试的考点却覆盖了整本书120回。那么在高三的同学又怎样去准备高考考题？能不能给我们去给一些高考备考的秘籍呢？ 其实经典阅读哪有什么秘籍呀，不过这两年《红楼梦》确实连续不断地出现在北京市乃至全国的高考试题中，而且分值还不低。比如2017年北京市高考试卷当中就有一道分值10分的写作题，从《红楼梦》中的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香菱之中选择一人，用一种花来比喻它，并简述理由。像今年的全国高考一卷里的微写作，也是要求的是从《红楼梦》等几部小说中找出一个既可悲又可叹的人物，叙述人物形象。这些都要求同学们要在平时深入而且全面的阅读，了解《红楼梦》中的人物命运和他们的特点。在阅读中呢，我们还要激发思考，将《红楼梦》中人物的体验和我们的体验与审美能力相结合，而且绝不能对知识点进行死记硬背式的备考方法。 那么针对这样的考试要求，我们高三的考生应该怎么办呢？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学习方法呢？ 在这儿呢，我想建议大家做好两个环节，自学和自查两环节。自学呢，就是用已知解决未知， 读红楼增长我们的能力。一是用诗歌鉴赏知识读《红楼梦》中的诗词，第二呢是用《香菱学诗一回》中林黛玉老师的方法学习诗歌鉴赏和创作方法，第三是用古代意象象征的知识去品味《红楼梦》中人物性格特点，第四是用《红楼梦》人物描写和内容去巩固和提高高考中小说人物鉴赏的能力和水平。那么自查呢，我想鼓励同学们局部精读和思考。我们高考的考题大概分为三类，填空、简答和论述。因为《红楼梦》需要精读，填空题呢旨在考察学生们对文本是否熟悉，是一种比较简单的考题方法。至于简答题和论述题相对复杂一些，比如佛道儒三家的思想在《红楼梦》之中如何体现，人物塑造又如何呈现。再比如高考题可以出得更有趣和灵活一点，像结合《红楼梦》中的几个女子，像比如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等等，结合他们的性格特点出这么一道题，就是你愿意选择和谁一起共度一天呢？ 那其实我们不仅要精读文本，而且还要对其中的人物性格特征要有所体会，同时让他们跟自己的生活去发生关联，然后用自己的这种生命的状态啊，这种生命的体验，然后进行这种对于文本、对于这种故事中人物的这种思考的过程，是这样吗？ 嗯，说得太对了。其实呢，如果要设题的话呢，我们也还可以从这个诗词方面这样设题，像用林黛玉教习香菱的诗歌，你来做一做这个《红楼梦》中诗歌鉴赏的分析和判断等等等等。 那么在近年来对于文学经典的考试试题的设置上，从这几年的规律来看，您觉得有没有一些我们在备考时候，包括在我们学习的时候，有没有一个方向跟趋势？ 其实我觉得呢，就是在平时阅读和备考方面呢，同学们一定要摒弃生硬的知识点的背诵，一定要鼓励自己从精读到思考，将这些个名著呢融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之中和审美体验之中。实际上啊，要想让自己快速读完《红楼梦》，我觉得至少要粗读一遍，这并不困难。但是呢，这需要我们在阅读之前做一点技巧的工作，就容易迈过粗读这道坎了。 嗯，那么从阅读上面来说，我们应该怎样去阅读呢？ 最后呢，我再给同学们概括一下阅读战略。第一，我们要选定一个适合自己的版本。在这儿呢，我想推荐给同学们人民出版社的《红楼梦》。那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呢，注解比较详细，它属于比较权威的版本。第二呢，就是在第一次粗读的时候呢，我们以抓情节为目的，弄清人物关系，重点阅读小说的前五回。第三，在其中的诗文诗词的方面呢，我们要进行再处理再加工。《红楼梦》中有不少的诗文，有的浅显易懂，有的艰深晦涩，实际上都有一定的寓意蕴含在其中。如果我们一时弄不清楚这些诗词中的真正含义，无法享受这些诗词的精妙之处，我们可以留待第二次精读的时候再仔细揣摩和仔细处理。毕竟这些诗词常常起到的是一种烘托效果，或者侧面写出人物心理和性格特点的作用，这对于弄清故事的情节不太妨碍，但是对于深读呢又至关重要。在第四方面呢，我们应该规定自己每天的阅读量，争取一天一回，大概四个月的时间，也就是一个学期的时间呢把它读完。另外第五点呢，我想提醒同学们一定要善用批注法，随时回头检查有关的内容。古人说不动笔墨不读书，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不妨拿起笔来，根据自己的阅读呢做一点批注或者读书笔记，对一时弄不懂的地方要做好标记，以便随时回头检查进行核对，扫清阅读中的所有障碍。其实支持我们读完一本书的要么是毅力，要么是兴趣，我们要在这两个方面上 想点独特的方法，从而让自己在阅读上有所长进。 《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作品，粗读一遍是远远不够的。其实我们也不应该为了应对高考阅读经典。《红楼梦》里承载了中华民族太多的思想智慧和文化精华，不论对于日后的写作能力，还是审美能力，还是为人处事，《红楼梦》都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阅读《红楼梦》从少年时代开始，值得我们用一生去了解和体会，成为涵养我们人生的美和生命的感悟。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来自于北京二中的高级教师陈慧莲老师。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为各位带来精彩内容，也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Thank you.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傍晚西部北部雷阵雨，东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晴间多云，西部北部山区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 ，FM 幺零七点三，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一段文字带你穿越时光， 一个声音直抵内心世界。 美文传承文明，经典滋润人生。 教育面对面之品读经典， 让我们共读名篇经典，聆听诗词书韵， 传世名篇，中华经典。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为您特别制作播出的品读经典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带领大家继续来诵读《论语》。今天我们在《论语》当中要和大家一起学习一下如何去承担社会责任。知其不可而为之，表达了孔子同时代的人对孔子的不解和评价。明明知道理想不能实现，却还要执意要做，这是为什么呢？在孔子看来，君子出来从政是做道义上该做的事，是知识分子的使命。积极入世，承担社会责任，是孔子的人生选择，也充分体现了儒家的舒适精神。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子曰：鸟兽不可与同群，无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齐景公问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子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子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子曰：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刚刚您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方明老师为您诵读的《论语》片段。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傅佩荣，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专攻儒家哲学、宗教哲学，致力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普及。 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论语》。那么我们这一集的主题是承担社会责任。学过儒家人都知道，他们对于社会呢有深刻的关怀，所以社会责任是不能逃避的。那么我们怎么样在《论语》这本书里面得到这一方面的见解呢？我们可以简单说明。第一个，孔子不与隐士为伍，这什么意思呢？在《论语》里面有一篇叫做《为子编》，第18，里面谈到有几位非常聪明的人，他隐居了，看到天下这么乱，算了，我们也没有什么能力去改变它，那至少可以保护好我自己吧，就隐居起来。话说，孔子带学生们周游列国，找不到渡口，孔子就让子路啊去问，那边有两个人在耕田。子路跑去问了，问第一个人，他说：“请问您，渡口在哪里？我们要过河啊。”那个人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就望着远远的一辆马车，他说：“那个人是谁啊？ 只如说是鲁国的孔丘，这个农夫啊，就是说他知道渡口在哪里，代表什么？孔子周游列国的事啊传开了，并且大家都知道孔子这个人很有学问，很有智慧。他所谓的渡口是人生的路该怎么走，人生的渡口。然后他就不理子路了，那子路只好问第二位农夫了。第二个人呢也不回答，反而问子路说，你是谁啊？子路说，我是仲由。仲由就是子路的名字啊，是孔子的学生。这个人反过来就劝子路说，什么，你跟着孔子啊是逃避坏人，那还不如跟着我们啊逃避坏的世界，更彻底更干脆。子路没办法，问不到渡口，只好回来向老师报告啊，说问了半天有这样的对话。孔子就叹一口气，在《论语》里面很少看到孔子这么样的怅然。他说，鸟兽不可与同群，无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孔子说，我们人呢不能跟鸟兽一起生活啊，你叫我隐居起来跟飞禽走兽一起生活，我办不到。我如果不跟人类在一起，我跟谁在一起？天下如果上轨道，我就不用带你们到处奔走呼号了。这个儒家跟隐者的遭遇啊，就看得出来孔子说的话，道不同不相为谋。人生的路很宽广，大家理想不一样的话，没办法一起商量，因为你出发点你的目的都不一样，商量不会有结果的，只能说好吧，互相尊重吧。那么另外一次呢，也在路上，子路大概负责办一点事儿，回来的时候呢，老师的车队啊已经走了，他找不到老师，看到路边有一个农夫挑着除草的用具准备除草。子路上去就问呢，说，你见过我的夫子吗？这个人就说了，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像你这样的人呢，四肢不劳动，五谷都分不清楚，让你分分不出来，谁是你的老师呢？因为当时啊，所谓的跟着老师去念书去做事的风气还不是很盛，所以这个隐士啊，他就故意讽刺子路。子路受过孔子的教导，很有规矩，见到年纪大的人，子路拱而立，双手抱拱，就是表示尊重。这一下效果不错，老人家看子路迷路了，找不到老师的车队了，就请子路回家过一宿，还杀鸡做饭招待他。这个老人家他忽略了一点，他犯了一个小小的错误，他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年纪比较轻的出来跟子路相见，叫做长幼有序。好，到第二天子路找到老师了，跟老师报告前面发生的事，孔子就让子路回去跟他再说明一下。子路就说了，长幼之间的礼仪啊都不能废除，我到你家来，年纪比你孩子大，你就让孩子出来跟我相见，那么请问君臣之义怎么能废呢？你没有国怎么有家？你说你不要做官，那是把国家放在一边，那国家没有人管的话，那你老百姓怎么过日子？ 孔子以行人为人生目标，在他的心中只有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和管仲称得上是仁者。在这六人之中，前五位都是为了行人而遭受苦难，甚至牺牲了生命，只有管仲享受了后半生的荣华富贵。这是怎么回事？当学生子路与子贡联手批评管仲不仁时，孔子却反而为管仲辩护，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孔子对于承担社会责任最明显的例子是什么呢？他对管仲的称赞。《论语》这本书只有六个人合乎行人的要求，哪六个人呢？微子、箕子、比干这三个人。微子是商纣王的哥哥，亲哥哥，同父同母，但因为他母亲生微子的时候呢还是妃，后来当了后才生了商纣王，这是古代的制度，所以他的亲哥哥微子呢逃离了宫廷。箕子跟比干都是商纣王的叔叔，箕子呢装疯卖傻假装发疯的被关在监狱里面，比干呢因为他一再的劝谏商纣王被剖心而死，这叫做行人。另外两个是伯夷、叔齐这两兄弟，他们两个人本来是孤竹国国君的两位王子，他们都不想继承当国君，就逃到西边西伯去投靠谁呢？就是后来的周文王。那周武王起来革命的时候他们反对，周武王说，我不能不革命啊，商纣王等于害死了我的父亲啊，让我父亲在游历关了七年， 回家之后不到几年就过世了。天下的百姓都希望过好日子，商纣王倒行逆施，胡作非为，不行。周武王革命成功之后呢，他们就不再吃周朝的食物。古时有这么气节高的人，活活饿死了。所以孔子说他们两个人求人而得人。第六位是谁呢？就是管仲。很多人都不服气啊。孔子也知道管仲的毛病，他前面说过管仲的度量、眼界、心胸都太小了。但是事情要分开谈，就事论事。孔子对管仲评价很高，于是两个学生呢就起来提问题了。第一个子路，子路说管仲怎么可以有资格称为贤人呢？他在齐国内乱的时候呢，本来跟了另外一位王子失败了，后来就回来帮助他以前的对手，就是齐桓公。子路很讲义气的，他无法接受，他说管仲怎么能算作贤人呢？孔子说什么？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居，管仲之利也。什么意思呢？春秋时代有所谓的春秋五霸，第一霸就是齐桓公，他能够成就霸业主要是靠管仲的帮忙。所以孔子说齐桓公能够靠外交手段避免战争，这是管仲的功劳。他应该尽的责任是对齐国百姓负责，结果他超出这个范围，使各国都避免战争，这是造福了天下人。孔子当然称赞他。接着子贡上场，子贡也说管仲怎么能算贤人呢？他不但没有为了他支持人而牺牲，反而还帮助他以前敌对的人当他的宰相。孔子讲类似的话，他说齐桓公九合诸侯，然后呢一匡天下，都是管仲的功劳。民道于今受其事，这句话是关键。老百姓到今天还受到管仲的恩赐，这个民啊，不是齐国百姓哦，是天下百姓啊。所以这就是管仲的人可以得到肯定的，我们说盖棺论定。所以我们要分清楚，管仲个人的私德有他的问题，但他就他作为一个齐国的宰相，他所成就的功业是造福当时的整个中国，整个天下。 孔子对管仲的评价，恰恰体现出儒家对于个人价值的评价，就是社会责任的担当。道德不离事功，个人不可能脱离社会与人群而成就自己的德行，而要基于个人的社会角色和能力，在承担社会责任的过程中成就自己。对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来说，从政做官显然是实现其志业的主要途径，但是孔子从政是有原则的。 孔子对于当时的君臣、国君跟大臣跟他请教问题，一向是乐于回答。比如说鲁定公曾经问孔子，有没有一句话可以让国家兴盛的？孔子说，说话不能够这么样的极端啊，如果勉强要找的话，是有一句话，七个字，为君难，为臣不易。做国君很难啊，做大臣也不容易。我们听起来好像有点简单呢，但你不要忘记，你如果有时间把中国古代的尚书念一念，尚书是中国古代啊国家重要的文献，等于是给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建议，要怎么样把国家治好的一些材料都在里面。整部尚书读下来就是七个字，让你知道为君难，为臣不易啊。所以孔子告诉鲁国国君说，你只要记得这七个字，国家就会兴盛。接着这国君又问那有没有一句话让国家灭亡的，一言足以上邦啊。孔子说，说话不能够这么样的极端啊，如果勉强找，是有这么一句话。这句话就是国君说的，于吾乐乎为君，为其言而莫欲为也。什么意思？就是国君说，我当国君没什么快乐，只有一点，我说的话没有人违背，那我就开心了。这句话就可以让国家灭亡。为什么？国君说的话如果是好的，大家都不要违背，没有问题。万一国君说的话是错的，没有人去违背他，那国家不就灭亡了吗？所以一个国君呢，如果只希望自己的话大家都听，那这个国家很难治好。国君说的话是对的没问题，是不对的大臣就要起来提出建议了。所以儒家的承担社会责任呢，说到大臣，孔子有两个学生专门在政治上有成就的，列名在政事科的，冉有子路。有一次有一个人就问孔子说，哎，冉有子路算不算大臣呢？孔子直接就说他们不算大臣，只能算巨臣，具体的巨。那什么叫大臣呢？孔子给了八个字，大臣就是以道事君不可折子，就是大臣。 我用正道来服侍国君，行不通就辞职。这是儒家对于政治很高的标准。你不能只是说我有专业，上面交代的事我办好就算了，不行。国家是为百姓服务的，作为君作为臣都要替百姓着想。齐景公向孔子请教政治该怎么做，孔子跟他讲了八个字，但这八个字饱受误会啊。他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八个字很多人都觉得好像是一个什么教条啊、封建啊这些，其实啊根本是误会。为什么？孔子说的很简单啊，君要像君，臣要像臣，父要像父，子要像子。请问这样说有错吗？你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国家不就乱掉了吗？社会怎么能够发展呢？齐景公听懂了，他又说对，如果没有做到这八个字，就算是有饭我吃得到吗？所以孔子有责任感，你只要问我问题我一定尽量回答。孔子回到鲁国的时候年纪比较大了，担任国家顾问，当时季氏家族呢负责执政的卿叫做季康子，才20多岁啊，因为是世袭的贵族嘛。这个年轻人啊，他就请教孔子怎么样把政治做好。孔子的回答很简单，就是上行下效，以身作则八个字。所以负责政治上领导的人呢，就要记得儒家的建议，以身作则，上行下效。当时季康子啊很不懂事啊，他跟孔子怎么说？他说我把坏人都杀光，我来接近好人，你认为怎么样？孔子说什么？你负责政治何必用杀人呢？你要怎么做？他说你领导人的作风啊像风一样，老百姓呢像草一样，风往哪里吹草就往哪里倒。到今天还用这个话，叫做风动草偃。儒家的思想是从人的现实情况反省思考，推出一些高尚的理想。那么这个社会上如果不能接受怎么办呢？孔子当然也有他的办法。 孔子说自己五十而知天命，他51岁到55岁在鲁国做官，随后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周游列国，教化百姓。天命始终体现在孔子的志向中，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孔子有一次在周游列国的路上，也是在荒野中啊走一段时间，心情当然不太好了，他就念一句诗经的话。诗经里面有一篇叫做禾草不黄，里面有一句非是非虎，率匹旷野，就是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为什么在旷野中跑来跑去？孔子讲这话什么意思？形容自己啊，我不是犀牛也不是老虎，怎么带着你们这几个学生在旷野里面走来走去呢？他就问，第一个问子路，子路你来说说看啊，为什么我们的理想不能实现？子路说什么？子路说，老师，是不是你的仁德不够呢？你的智慧不够呢？所以呢别人不欣赏你。孔子就说，仁德够的人呢、啊、像周文王这样的，智慧够的人呢、啊、也不见得都能够发展呢、啊、就是问题不在于我仁德够不够，而在于没有人可以赏识我们。他接着问子贡，子贡说，老师，是不是你的理想太高了，这个世界很难欣赏你，要不要降低标准，讲得浅显一点，简单一点，迎合大众的口味，说不定别人就会欣赏你。孔子说什么？他说啊，哪里有这样的事啊，我们说鸟能择木，木岂能择鸟，鸟要选择在什么树上做巢，哪里有树木去选择鸟的，你不要本末倒置。然后呢换了颜渊，孔子问同样的问题，颜渊说什么？老师你不用担心，这些诸侯没有来找你是他们的问题。孔子听得很开心，这才是孔子要的答案。一个人修养自己当然希望得君行道，目的是要造福百姓，但时机不成熟嘛，这些有眼光的国君有理想的国君还没出现，那你怎么办呢？你就只好继续修养自己，做自己该做的事。从政要有原则，孔子带学生到了魏国，当时魏国正好在内部、啊、有很多复杂的斗争的情况。什么意思呢？因为魏灵公的夫人叫南子，是一位美女，但是名声不好。魏灵公的公子呢叫做蒯聩，跟男子不和，曾经想对男子不利，后来阴谋败露之后呢逃亡在外。他逃亡在外的时候呢，魏灵公过世，就把国君的位置呢直接传给蒯聩的儿子，就上来当了魏出公。 当了12年魏国国君。在这个期间，孔子带学生到了魏国，子路就很兴奋了，因为他有机会在魏国做官。他就问老师说，如果魏国国君请您来负责国家的大事，您要先做什么事？孔子说什么？必也正民乎？如果一定要我做的话，首先要纠正民愤，谁是君，谁是臣，谁是父，谁是子，搞清楚。为什么？因为蒯聩是魏出公的爸爸，逃到晋国去，正在调动晋国的军队要回来打自己的魏国，要抢这个国君的位置啊，这实在是很难看的事情啊。所以孔子说，在魏国一定要先纠正民愤。子路说什么？老师太迂腐了吧，有政治别人让你做就好好做嘛，先纠正民愤好像有点抽象了。孔子说什么？你太粗野了，你不懂的事就不要多说。接着孔子说了一段话，是儒家有名的有关政治的推论：民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重，刑罚不重则民无所措手足啊，老百姓手脚该怎么放都不知道的。为什么？从民不正开始，一路下来国家一定乱掉。代表孔子从政有他的原则，绝不是为了做官而做官，而是要让整个社会呢上轨道。我们就讲一句孔子的志向来做例子，要让天下老年人都得到安养，做朋友的都互相信赖，青少年都得到照顾。我们很多人常常在想，这个志向能做到吗？那么请问，既然没有人做到过，孔子为什么要拿来当志向呢？这就要从我们讲的人性向善一路发展下来。善是我跟别人之间适当关系的实现，别人是谁？我之外的天下人都是别人，由近到远，由亲到疏。所以只要我有办法，我这一生就是一个目标，要设法为天下人服务。孔子本人啊，当然知道力量有限，所以把他的学说推广出来之后，希望天下人都知道儒家的思想，了解孔子的志向，把他当作自己的志向。天下人都这么做，每一个人都从自己开始真诚，由内而发，跟别人建立适当的关系，这天下怎么能不好呢？所以儒家承担社会责任，在今天还有这么样重大的启发。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以上呢也是今天教育面对面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的重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人全勾勒成指纹，印在我的嘴唇，回忆苦涩的吻痕是树根，春去秋来的茂盛却遮住了黄昏，寒夜剩我一个人等清晨。世间最毒的仇恨是有缘却无分，可惜你从未心疼我的笨。荒草丛生的青春倒也过得安稳，代替你陪着我的是年轮，数着一圈圈年轮，我任谁将心事都封存，密密麻麻是我的自尊。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我叫红泪蓝尾渠，